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彼无心，任所如，柔弱者生之徒。这首诗是启功写的，杨豪笔名。这首诗很短，又是一首三字诗，3412个字。杨豪笔名啊，您都知道启功先生他是字写得很好啊，书法家。他这个笔呢有很多，通常我们大伙都知道有杨豪的，有狼豪的等等的吧。但是启功先生呢，对笔呢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专门写过文章，他就说这个笔呀，不用太好，而且他写字呢不愿用好笔，他用那个几分钱一支的笔，那个笔呢他一买就是100-200支，几分钱一支，他就爱用那种笔写字。那么他这首诗呢是写给杨豪笔的。他说这个笔无心，这个笔管呢不是竹子的吗？哎，竹子没有心，但是任所如，哎，他写什么都行。你看着他没心没肺的，实际呢笔下千言，哎，他这个下笔有神，他一样能写出很精彩的文章跟字来，而且是任何的语言。后边的两句呢，柔弱者生之徒，这也是一种人生观。就是启先生说呢，人不要太强硬。哎，古人呢，这个舌辩士他有这么一种比喻。他说这个牙呀跟舌头，牙呢很硬很坚硬，人的这个牙呀有很大的用处，什么东西都能给咬开。哎，您说是骨头是肉，哎，都行。但是牙呢先坏先掉，而且你咬的越硬的东西它受的损害就越大。可是舌头呢是软的，咬东西的时候呢这舌头啊它起不了多的作用，也使不上什么劲。但是这个人呢没舌头可不成，而且这舌头呢用不坏，一生都用不坏。你看人家眼睛啊，哎，到老了也花了也看不清了，耳朵呢也听不见了，哎，这个老年人呢叫做这个耳聋眼花，头发呢也掉没了，这个牙呢也掉没了，唯独这舌头不变。 这个舌头也不得病。你看看，所以呢，它是生之徒。你柔软一点呢，老活着。这个所以啊，启先生这首小诗啊，可以说呢很有深意。彼无心，任所如，柔弱者生之徒。这首诗叫《羊毫笔名》。那么几句闲话呢，咱们接说这一段《启功传》。上回书给您说到，这个魏家氏被乾隆的皇后给害死了，所以呢，乾隆啊，他决定要更加的珍爱他和魏家氏的这个儿子，所以呢，他就进而决定啊，把这个皇位传给他和魏家氏的这个儿子，这是他第15个儿子呀，就是嘉庆。那么乾隆呢，因为魏家氏被皇后给这个废了啊，给害死了，所以他呢也把皇后给废掉了，而且对这个皇后啊心灰意冷了，一点感情也没有了，甚至于说对这个皇后这个位置啊都发生了这么一种啊讨厌的这么一个感觉，不准备再立正宫了。有一回啊，他到这个热河的避暑山庄，有那么一个老学究，哎，他跟那个乾隆建议说什么，这个后宫啊不可一日无主，应该您啊续一位正宫国母，是母仪天下。他呢拿出这么一套堂而皇之的阿谀之词来拍马，他认为呢能够得到皇帝的啊赏赐，乾隆得高兴啊。没想到啊，乾隆啊急了，给乾隆气的他不想立皇后，差点把这老学究啊给杀了。那么一直到了乾隆做皇上做了60年，他呢就是画符前言呀，哎，他这个早就说过呀，他要到了做皇上做60年的时候呢，把这个皇位啊就给自己的儿子，因为他祖父康熙做了61年皇上，我不能超过我祖父亲。那么在这个乾隆61年的时候呢，就改国号了，改成嘉庆元年，他传位了，他当太上皇了。但是这个宫里边呢仍然继续用这个乾隆年号纪年。那么乾隆的叫弘历，为了避讳这个历字呢，当时那个历书呢不叫历书，叫献书，哎，就那黄历啊，那个历书啊，当时叫实献书。宫里呢还按着乾隆61年、62年这么往下排。那么就是乾隆呢，虽然偏爱嘉庆，但也没有轻易撒手真的训政。他是继续把持着朝政，钦裁呢一切大小的事宜，就由这个上朝啊，您就能看出来，上朝的时候呢，他坐的那个宝座上头，皇上呢，嘉庆呢，站在一边垂手侍立。由于这么一个关系，在嘉庆元年、嘉庆2年、嘉庆3年的时候，这个大贪官和珅仍然能够得到重用。有这么一个小事，启功先生在书里边这样记载着，这个故事 很有意思。那么有一回呢，乾隆啊跟和珅俩人商量，应该啊派谁去补啊某些个出缺。什么叫出缺呢？就是这个官职啊，这个人呢、有调动了，这个官职那儿呢这缺一人，那得派人去补啊，派谁去呢？乾隆跟和珅俩商量。那么嘉庆呢在旁边呢旁听，他没有啊参与商议的权利，他只能听着。可这二位说话呀，他不说人名儿，你让谁谁谁去呀，他不说这人的名字，他用代号，这代号还挺绝，只有乾隆跟和珅俩人能明白，他们俩用什么给人起代号呢？用这个骨牌点儿，哎，给人起代号。骨牌是什么呀？您要见过牛排，您就知道了。哎，这个牛排呢，现在都是塑料的，也有竹子的、木头的等等不一。要高级一点的，有牙的，那就很高级喽。过去古人有用这个的，这个用骨头的也很多，居多。那个牌上的呢，没有字儿，都是点儿。最大的那个呢，12个点儿，上边6个，下边6个，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天儿，这张牌叫天牌。哎，那么上边1个点儿，下边6个，这叫什么呢？这叫腰天。哎，上边1个呢，底下1个，这才2点儿，俩腰啊，这叫什么？这叫地腰。上边2点儿，下边2点儿，这是4点儿。但是呢，骨牌点这叫什么？这叫二板儿，有个外号叫板凳儿。您看，四四方方的一个牌，上面4个圆点儿，就仿佛一个小板凳儿似的，这叫板凳儿。那么上边1个5点儿，下边1个5点儿，这是10点儿。这叫什么？这叫梅花，又叫大五。上面1个4点儿，下边6点儿，这也是10点儿。这叫什么？这叫金瓶。上面5点儿，下面6点儿，这11点儿，这叫虎头。上面13，下面13，这叫长三，这是6点儿，又叫锁链。等等等等吧。哎，这都是骨牌名。那么他们俩人呢，给朝里边的文武重臣起的外号。当然了，乾隆跟和珅俩人说的是心照不宣，可是嘉庆在旁边听的是一头雾水。那么这个朝堂散朝之后呢，嘉庆好奇，因为他是皇上，他手下的文武重臣人事调动他都不知道谁是谁，你说这他能不着急吗？他就打算跟和珅打听打听。他问和珅说，你们刚才啊，就是您跟这个老爷子跟太上皇跟我爸爸说的，这都是谁呀？您猜和珅说什么？和珅说啊，说万岁，您甭打听了，这是我们爷俩之间的事儿，您呢就甭问了。呵，您说说这句话多噎人。乾隆呢，他明知道嘉庆不清楚这些个啊骨牌名都代表谁，他偏偏要当着这个嘉庆的面跟和珅这面去说， 那就有意的不让嘉庆知道。那么作为和珅这方面来讲呢，他是个佞臣呢，他要讨这个主子欢心，哎，他要表现对这个主子的这个忠心耿耿。那么既然他的这个主子乾隆不愿意直呼其名，他呢就不能够把这个秘密呢给泄露出去。那么嘉庆呢是新主子，在老主子跟新主子之间，他呢选择老主子对乾隆忠心，所以呢他就敢让嘉庆啊碰这样的钉子。您说这个嘉庆能不能啊高兴，那是窝了一肚子的火啊。后来呀，又发生这么一档子事情，这个嘉庆可就更窝火了。乾隆啊，跟这个嘉庆在一次谈话过程当中流露出来啊，想把原来上书房的一个老师，哎，叫朱圭，重新调回京城。这个朱圭呢放了外任了，乾隆打算把这朱圭啊调回来。调回来干嘛呀？主持格物。那么嘉庆一听很高兴，为什么呢？当初朱圭在上书房的时候呢是嘉庆的帝师，他们有师生之谊，而且关系呀还特别亲密，所以嘉庆听到这个消息呀特别高兴，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贺诗。这个诗呢是写给老师朱圭的，表示祝贺呀。嘿，这事儿也不怎么呀，让和珅给知道了。和珅这家伙他在宫里边也有很多的眼线，是手眼通天。他呢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把这首诗啊可就给抄下来了，而且秘密的汇报给了乾隆，并且在乾隆面前呀是煽风点火。他说什么呢？他说四皇帝欲示恩于师父。四皇帝就是指着嘉庆说的欲示恩，这就打算在这个师父面前啊来这个施恩。那意思呢，把这个他的老师朱圭给调回来这事儿，不是太上皇您施的恩，是他起这个嘉庆他施的恩。那他这个目的呀太明显了，他干嘛这样对嘉庆呢给他打这小报告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权高盖主，而且嘉庆呢不喜欢他。一旦乾隆爷龙御宾天啊驾崩之后，那么嘉庆要是真接管了实权了，自己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所以呢他想趁这个嘉庆还没有接管大权的时候就把他给扳倒了，这样再另立一个年轻的无能的新主子，自己呢能够控制住局面继续掌权。所以他上乾隆那儿啊密告嘉庆，嘉庆可是皇上。乾隆拿到这首诗之后果然勃然大怒，头样我还没正式决定呢，你等于先给透露出去了啊，这还了得。二来呢这确实有卖人情的这么一个嫌疑，好像啊这个嘉庆啊你这意思就要是培植自己的势力呀。这个老皇帝您知道啊，他都啊把自己这个儿子呀当做最大的对手和敌人， 他就怕自己的儿子急于登基，反过来把自己先给废掉。那么呢，另立一套，把自己这个既定方针呢，也就全都给否了。所以呢，往往有这个太子在没有登基前又给废了。哎，这个老皇帝啊都这样，所以这个乾隆也不例外。乾隆就把这个事情啊跟废立可就联系在一起了。那么召集了重臣一块商量商量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如何处置嘉庆。最可气的呢，他就把嘉庆的这个诗啊当庭示众。那么开这会的人都有谁呢？除了和珅之外，还有阿桂和这个董诰，哎，这几位。阿桂呢，在这个雍正爷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实权派了，这是个武将。当时呢，这个康雍年间呢，还不是特别的太平，还老打仗。哎，这个阿桂呢，是一员虎将，攻克大小金川，平定叛乱，那么就是阿桂的这个主将。他当时呢动用了大量的火炮克敌制胜，哎，那么到了这个解放战争之前，据这个启功先生回忆呢，从北京到西山这个道路的两旁啊，还可以看到很多古时候那会儿的炮楼啊、碉堡啊什么的，那个呢就是阿桂那会儿练兵进行实战演习的时候啊，修的，那都是阿桂修建的。所以呢，在乾隆问这个废立嘉庆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和珅当然是主废的呀。阿桂说我是武将，我呀就管带兵打仗，我不管。那么这会儿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董诰。董诰是文臣啊。董诰呢，在乾隆的追问之下呀，就说了五个字：“圣主无过言。”和这句话说得很巧妙的。圣主无过言怎么讲呢？也可以理解为啊，圣主是嘉庆，他这句话不太过，哎，他把这个事儿呢，就即便就透露给朱圭了，啊，或者说他是真高兴，给朱圭写了一首诗表示祝贺呢，也不算什么。当然，这句话主要的含义不在嘉庆上，在谁？在乾隆这儿，您就是圣主。圣主无过言呢，也就是说您不应该说错话。那么立嘉庆是谁立的呢？是您立的。现在您又让我们大伙商量把它废了，您这不是自己出尔反尔的吗？那这个既然您已经决定了，那就不能轻易改变。哎，您要现在把嘉庆给废了，那么您所说的话就成为了过言。我说圣主无过言，您自己您掂量着办。就因为他这一句话，乾隆听完了当时没词儿了，默默无言，也就没再提呀怎么处理嘉庆的事。当然呢，朱圭呢也没呀让他进京，以别的理由就把这个事情呢给解决了，朱贵也不让来了。那么还嘱咐董诰说，你以后啊好好的啊辅佐嘉庆。和珅呢本来想借这回机会扳倒嘉庆，也没成功。其实原先的和珅啊讨好过嘉庆，他还真给嘉庆拍过马屁，但是那次马屁呀